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楚子林伏息沉气，半晌方才冷静下来。莫慌莫慌，还不到时候。他已经去信，言辞恳切地向艾莎解释过，拿下石金红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并说以后他们住入定远城内，寄送信件恐怕不再方便。定远城设有空哨，瞭望台设在八处城门楼角上，日夜换岗，专门防备城中细作向外递送消息。好在他在军中有些地位，只要同公子说一声，叫他加入巡查队，他便有办法联络到在城中常住的南疆细作，想办法把消息递出城去。公子那般宠着他，定会同意的。有朝一日他翻身为主，也会待公子好的。思及此，楚子林心情好了不少，俯身整理起凌乱的香妾来。但他一颗砰砰乱跳的心越整理越凉，那一箱箱的书都是于凤眠的，路上他一本本取出阅读，偏偏他读书速度又快，如今顺序全乱了。那于凤眠为人又挑剔，给了他一份目录让他按序整理。但是这批书楚子林便花了不少精力收拾，出了一身热汗才勉强整理出了个模样。他抹了一把汗，抬眼看向暮色四合的窗外，这些杂物本不该归他做的，李叶书去哪里了？石金红与石庭云二人将颜渊恒安顿好后，方才有机会好好叙一叙父子情。看长相，石金红是十足的读书人模样，与石庭云的英气奕奕还有不同，面皮天生白净，像一个文采斐然的探花郎，边关的风沙也只在他的眼角留下了一点痕迹。在他长衫加身时，唯一能看出他武人身份的是一双长得惊人、筋骨结实的手，以及指尖粗粝的茧。石庭云看样子已恢复正常，拿起小桌上的点心便要咬。石金红望着他，语气中是难掩的宠溺。 成前之约不算数了吗？ 石庭云含着点心含含糊糊的。 有了马仁堂为何要哭？ 见儿子像小时候一样掏出手帕一边吃一边揣，石金红无奈一笑。 十三皇子的那份父亲已经送去了，这些都是你的。 他知道儿子跟十三皇子交好，而十三皇子最爱这类甜果子，他带些甜点回望城，这孩子总是吃一小半揣一大半，每每都是送去给颜渊恒的。这还是十二三岁前的事情。直到那个楚子林进府，石庭云便着了魔似的，凡事都抬举着他，连与十三皇子的交游都少了。石金红想问些什么，想了一想又没有问出口。先让孩子吃得开心些吧。这当口李叶书进来了，端着刚熬好的萝卜麻茶一一斟给两人。澄澈的茶水顺着杯壁缓缓流下，他以为父子二人在谈正事，因此不管是行进还是斟茶，他都没有发出任何多余的声音。石金红着意打量着他，突然开口唤道： 李叶书。 李叶书久未从将军口中听过自己的名字，抬头茫然道： 将军。 画图识字我记得你都会写吧？ 不等他回答，石金红丢了一份旧的粮站分布图给他。 最近三月粮站的分布变动极大，旧图要废止了。你持此图去东厅找孙粮官，他会把探得的新的粮站地点告知于你。比照此图将粮站分布图重新描摹一番，你来主笔。 他的神态仿佛不把这当作一件大事。 我的几名副将都有要事要忙碌，一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就你吧。 受将军轻松的神情感染，李叶书心中刚浮现的惶恐散了不少，捧着图答了声是，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石庭云嚼着点心开怀道： 老爹，你要抬举阿叔啊？ 叫他来这里伺候，不是素常想要抬举人吗？我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 石将军英明。 能得素常一声夸奖，可见为父此举是真顺了素常的心意了。 石惊鸿按一按腰间佩剑。 阿叔的事情料理完毕，该轮到另一个了。 石庭云略疑惑地看他。石惊鸿一笑，按着他的头站起身来。 我知道五儿心思纯善，不忍动手杀多年好友，父亲非是苛责于你，此份纯善为父珍视得很，只愿你一世都能怀此赤子之心，永不改变。既然把他带到了这里，父亲便带你执行。北府君可容贫子，可容异族，可容庶奴，唯独难容叛逆。 石惊鸿起身，仍是文人形貌，连文质彬彬的风度也没有减少几分。 少坐，为父去杀了他。 他的手被石庭云一把按住。石惊鸿看向他，几个目光交错间，二人心中便各自明白了各自的想法。石庭云把还沾着糖浆的手缩回来。石惊鸿坐回原位，递过一张手帕，用茶水浸湿，示意他擦一擦手。 我有暂时不杀楚子莲的理由，想告知父亲。 你说，父亲在听。 父子二人第一次互寄信件，一来一往之间便确定了将军府内有叛徒。但是石庭云的第一封信语言不详，石惊鸿尚不知那幕后之人是谁。第二次去信时，石庭云写了应对定远之围的防御之术与战策，还特意用朱砂勾画出哪一部分是楚子林献策。石庭云未在信中提及李叶书，而是拿朱砂笔重重标注了楚子林三字。一收到信，石惊鸿便知道内奸是谁了，心中有数，在回信时却是只字未提，只说定远大捷之事。待他再拆信时，那封给南疆艾莎的信便是送到他手上的证明楚子林里通外国的最好证据。他甚至不用亲自动手，只需把此信扔出，那楚子林必会被乱斧砍死，不留全尸。所以石惊鸿抢先动手，也是想看在艾儿面上给他留个全尸。他晓得自己孩子的性情，如今石庭云阻拦他，绝不是想寻私情。于是他静静地等一个答案，而石庭云果然没有令他失望。 楚子林留着有用，大用。 父子二人庇护深谈半晌，直至夜色笼罩，厅门才被重新推开。再开门时，石惊鸿满面温煦，再不提方才提剑杀人之事。 为父吩咐厨房做了红嘴燕，你最是爱吃的，还有野鸡肉的饺子，吃饱了就早些歇下，明日早起陪十三皇子检阅定远之兵。 石庭云似是放下了一桩心事，总算恢复了几分往日的活泼。 我去知会元恒。 石惊鸿脸色一变。 为父是如何教导你的？叫十三皇子。 啊，是是是，十三皇子，十三皇子。 石惊鸿目送石庭云而去，无奈叹息。哪里都好，就是这没大没小的样子着实令人烦扰。 还好经历此事，这孩子还有杏仁之能，便是最值得欣慰的了。